究竟是什么政策文件让国奥村小区的违建被归为了历史遗留问题，迟迟不能拆除呢？新闻热线将继续追问。 近日寒潮来袭，大风降温，寒意逼人，家住西城区荣丰2008小区的多位居民打进新闻热线反映，小区供暖温度长时间不达标，连日来很多居民半夜被冻醒，他们多次向供暖公司反映情况，但问题一直没有得到解决。详细内容来听新闻广播记者一鸣的报道。 近日，多位西城区荣丰2008小区的居民拨打新闻热线65159063反映，小区自2013年引入新的供暖公司后，供暖温度常年不达标，尤其是这两天寒潮来袭，大风降温，居民们苦不堪言。 从2013年到现在一直这样，基本上晚上吧不怎么暖，大家反映14度到16度，大家在家里边都是棉被、热水袋、电暖气，然后老人羽绒服还得靠电暖气洗字，有的人别的地方有家的都躲出去了。 最让居民们感到不满的是，越到晚上暖气温度越低，许多人常常半夜被冻醒。 他就是跟大家藏猫猫，政府管得紧了他就烧两下，政府管得不紧他就不弄，尤其是最可恨是半夜不烧，12点以后不烧，那业主不是尿憋醒的，是冻醒的，你看看这多可怜啊。 居民们说他们多次向供暖单位反映情况，但问题一直没能解决。为了了解情况，记者首先联系到小区的供暖单位子恒阳光低碳技术北京有限公司，但对方表示不接受采访。 哦，我们领导说拒绝采访。 随后记者又将问题反映到了西城区城管委供热监督部门，工作人员回复说此前已经对供暖单位进行过约谈， 投诉多了扣除供暖补贴或者约谈法人。荣丰这个问题我们领导约谈过他们，包括街道是三方啊，还有居民都坐在一起聊的这个事儿。 那怎么没有进展呢？ 这个我得问我们领导。 根据这名工作人员的回复，记者也致电属地广外街道办事处了解处理进展，信访办的工作人员称问题在解决中。 这个问题我们正在协调解决。第二一个，我们给家里不热的地方已经送了暖气，因为它的这以前的设计的有一些问题吧，具体的情况我们街道正在做这个事儿了。 为了推动问题尽快解决。 本周末，2022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开考，全国共457万考生报考，首次突破400万人大关，比2021年增加80万人。据统计，近60%考生为增强就业竞争力而选择考研，双非院校报考热度上涨，考生更加趋于理性。详细内容来连线新闻广播记者吴思。你好，吴思。 于飞，你好，听众朋友好。 那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年研究生考试的新趋势。 今年呢，全国硕士研究生的考试报名人数达到了457万，比去年增加了20%，有154000多名考生在北京参加了研考，都创下了历史的新高。中国教育在线发布的2022年全国研究生招生调查报告显示呢，有近60%的学生呢表示是因为想增加就业的竞争力而选择考研。那据统计呢，在2019年每100名就业者中就有1名拥有研究生的学历，用人单位对于从业者的学历要求的确是越来越高。那从今年的报考数据来看呢，双一流院校的硕士研究生报考增速放缓，双非院校的报考人数大幅度的增加。比如说西藏民族大学今年的考研人数是同比增长了123%。那么报告认为呢，这个变化也是说明了部分考生趋于理性，以上岸为第一目标，不再一味的追求上名校。从报考的专业来看呢，目前的考研热仍然是集中在人文社科的专业，报考人数比较多，其中工商管理专业热度很高，教育学的占比也是从2008年的3.8%增加到了2018年的7.6%，增加了近一倍。那另一个趋势呢，是专硕的招生人数持续的增加。从2017年起呢，专业型的硕士招生人数就首次超过了学术型的硕士。那去年的专硕的占比也是超过了60%。业内专家也分析，研究生的培养趋势是职业导向、应用导向和实践导向。那么对于有意考研的学生呢，最好从本科阶段就有意识的去参加老师的课题研究，发现自己的兴趣和方向，做好职业规划。在报考研究生的时候目标明确，不要随大流。那么读研的时候呢，也不要光听课修学分，而是以自学为主，来提高自己的综合能力。于飞。 好的，感谢吴思的介绍，再见。 再见。